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的北京，蓝天白云，格外的美丽。11点01分，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这样美丽的天气，当然要配上一首熟悉又别样的好听的歌曲。 谁像油画一样安静，和平的慵懒步伐压着雨，心偷偷的放晴，祈祷你像英勇的禁卫军，懂也不懂的守护爱情，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是我爱的风景。我要送你 这个轻快的版本很适合今天这样的天气，非常潇洒帅气的男生版的日不落，同样呢又感受到了一个暖男这样的感觉，来自于关喆翻唱的日不落。在2012年的时候呢，关喆曾经推出过一张专辑叫做《身边的故事》，当然这张专辑当中的12首歌曲呢全部都是他翻唱的喜欢的作品。11点04分，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哪里呢？还记得昨天我们去往的北领地吗？是的，北领地呢就是在澳大利亚一块穿越时间的大陆上特殊的地区。北领地这里呢地域辽阔，但是人烟却又极为稀少，留下了4万年前土著原住民的居住痕迹，以及全澳大利亚最丰富的野生动植物生态。 这里呢可以说就是澳大利亚北部以及中部的神秘北领地，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体会到种种独一无二的奇妙体验。有人说来到这里旅行就像是在翻看一本尘封了很多年的古书，而这个古书当中呢有很多很多非常精彩的内容，这些内容呢有可能我们在书籍当中可以找得到，但也有可能会是我们第一次涉猎的。OK, 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继续在北领地当中静静地翻阅这本特殊的古书。和谁翻阅呢？只有我们两个人 ,You and me。 漂浮天空，原来是躺在你宽宽胸膛，有种温暖和依赖让人期待，好多幻想跟着摇摆，你带我在爱情深渊里徜徉，没有怀疑跟着你探索生命的地方，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人能够代替，不可思议，一个眼神就能安心，微风也吹来甜蜜，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都想你，你住在我的心底春夏四季，你给我专属的美丽让我相信，也许大概未来有 you and me。 跟着摇摆， 萧亚轩很少尝试的雷鬼曲风的 You and Me， 很适合夏天的时候在海边喝着凉饮听着这样的舞曲。 OK， 2006年的1087这张专辑对于 Elva 来说呢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张专辑，当然1087这个专辑的名字就是等了1087天。这张专辑当中的所有歌曲呢其实如今我们再仔细回听的话都是很值得推敲，很值得推敲的。一开始这张专辑早早就做好了，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始终没有在第一时间发出来，一直等到1087天之后呢把这张专辑重新进行了编曲，然后重新的带给了大家。刚才我们说到来到北领地，来到北领地首先我们要看的是原野星光展。为什么要看这里呢？有一句说法，来到这里你会感受到一生一次的极致浪漫。原野星光展呢在当地的原住民的语言当中被恰当的翻译为观赏一片美丽的灯光。 这个展览呢是英国灯光艺术家 Bruce Muno 目前为止最大的一场展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里是由50000多个覆盖着磨砂玻璃球体的发光管去组成的。占地面积有多大呢？上个周末晚上，很多朋友夜里凌晨啊在看球赛。如果你是球迷的话，应该很好理解，占地面积相当于4个英超足球场的大小。同时，这个展览呢，也是艺术家的首个完全依靠太阳能去发光的艺术装置展。这些玻璃球体呢，是由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光纤网络进行连接的。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身边的这些光就像是花朵般绽放，美轮美奂。然后呢，在这里还会有一个特殊的步道，特殊的步道会将参观者引入到南半球浩瀚的星空之下，可以让我们体会从沉睡当中逐渐苏醒的那种星光盏。猛地一抬头，嚯，邂逅了一场最美的意外。 亲爱的，你走进我的世界里，小心翼翼，怕你伤心会离去，可能我没有那么善解人意，但是我却懂珍惜所拥有。你像一阵风，夏天的激动，让我闻到你满香味加冰的柠檬。写给你的歌，慢慢的成熟，想他太多，爱你太多。 今天真的找了很多歌曲都很适合夏天听。熊汝霖的这首新作《最美的意外》，听完以后呢，就像是喝了一口冰水一样，心里会非常的畅爽。今年呢，熊汝霖也会带来一张全新的专辑，在这张全新专辑当中呢，大家可以发现你以前熟悉的和不熟悉的熊汝霖。目前呢，已经发了4首歌曲，刚才我们听到是昨天刚刚发的新作。OK， 来到澳大利亚，当然少不了澳大利亚歌手，当然少不了 Iggy Azalea。 Been around the world, nah, yeah, yeah. I can't find my baby, things getting crazy. Losing my patience, why you keep me waiting? Going through the phases, got me walking out the house so done up. Just in case I see your face and you decide to run up. Yeah, I'm in a different place, I need someone to hold on to. I've been sending up a prayer, hope the cold gets through. Cause my heart beats for you only. I wonder if you even know me. Counting down every moment that I wait for you, I wait for you.Wonder if you even notice. Lately I've been feeling hopeless. Easy to lose focus. But on me, got a fix on me. Feel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like I got a brick on me. Had a dance with the devil and he got a grip on me. I'm just trying to get to heaven, hope you got a ticket for me, huh? I've been sending up prayers, I need feedback. Past full of sin, can someone delete that? My path got muddy, I feel like my feet trapped. Can you give me the strength now to beat that? Cause my heart beats for your only. I wonder if you even know me. Counting down every moment that I wait for you, I wait for you. If you even notice, baby, I've been feeling hopeless. Easy to lose focus, but I'll wait for you. I've been looking for a savior. I've been looking for a savior. I've been looking for a real one to hold on to. I've been looking for a savior. Savior, yeah. Save me. Saving my for you, saving my love for you, saving it all for you, saving it all for you, all for you, saving my love for you, saving my love for you, saving it all for you, saving it. I've been all for looking you. For a savior. Civil， 听完以后呢会觉得自己 real cool， 然后会嘴角不自觉的上扬，哇太帅了。 OK， Biggie Alalia 曾经呢非常有一段时间了非常非常的红，后来呢又有一段时间大家好像感觉不到他有什么样的不错的新作了，一直到这首 Civil 是今年二月份发的作品。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他即将在今年六月发行的全新专辑 Serving the Summer 当中的首单。已经五月底了，六月份的全新专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貌呢？值得期待一下。澳大利亚歌手，还有一位不得不提，很可爱的一位男生，来听听他的声音，唱的是关于爱情的，然后配合着这样的蓝天白云，看看你是否会动心。Love， 欢迎 Cody Simpson， 以及 Lady Marley。 The thing about love, love, love, it'll make you do some crazy things. The thing about love, love, love, is you know it when you feel it, feel it. The thing about love, love, love, it'll make you do some crazy things. The thing about love, love, love, is you know it when you feel it. And that's the thing about love.Everybody tells us that we are too young for love, but they don't know what it is like to be young and love. Age isn't nothing but a number, and my love lasts longer than the summer. So let's move them haters up out of the way, eh. The thing about love, love, love, it'll make you do some crazy things. The thing about love.I think about you, I think of forever. Your love keeps me warm like I'm wearing a sweater. And it don't take rocket science to know, no, no, that my heart belongs to you for sure. And if you are where love is, then I want to go. Oh, the thing about love, love, love, it'll make you do some crazy things. The thing about love.Amazing. So let me start by saying the

今天白天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1度，夜间最低气温16度，天气晴好，能见度不错，适宜安排户外活动。不过空气非常干燥，紫外线很强，外出请注意防晒补水。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4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仁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北京音乐广播与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的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8场音乐会将于6月3号下午4点在天桥艺术中心举办。本场音乐会名为法国甜蜜一股乐团音乐会，主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25年来，法国甜蜜一股乐团共出版了22张唱片，收获了大大小小数不胜数的各类奖项，走访多个国家和城市，对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发扬与保护做出了重大贡献。再来关注，昨天一大早，中央美术学院里就有许多系着红色围巾的长者合影拥抱互道问候，他们有的专程从国外赶来，有的已经是满头银发，其中更不乏在中国艺术史上星光熠熠的艺术名家。这一天，来自天南海北的约5000名央美校友赴约而来，共庆百岁央美生日。2018年是中央美术学院建校100周年，中国美术学院建校90周年，鲁迅美术学院建校80周年，今年可谓中国美术教育的生日年。当天，作为中央美术学院建设世界一流高校的重要学术项目之一，10卷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大戏》正式发布，为这次温情的团聚带来厚重的学术气息。再来看昨天，旅美作家张军长篇小说《此岸彼岸》出版，书中有1/3的故事发生在美国，用小说的形式展现了美国的生活，特别是中国人在美国的生活。这本书来自于作者多年的亲身体验、观察、沉淀和感悟。有评论家认为，该作品展现出中美两种文化在冲突后的相互理解和融合，中美两国人民在情感上的共同诉求，这是张军作品的一个显著特色。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4，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此刻在路上的各位，在看朋友圈的各位，我们能看到的满天的白云， 一切都好平静，泪水它一旦流尽，只剩缺席，放逐自己在黑夜的边境，任由黎明一步一步向我逼近，想你的心 空灵的气音唱腔，此刻我们已经不在路上，不在车里，漂浮到了云朵之上。有任何的心事，尽管偷偷的说出来，或者是在内心的想一想，万一云真的知道呢？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如果云知道，也许云会知道。这首歌曲从情绪表达当中呢，也可以感受到诉说了女生在恋爱过程当中那种淡淡的忧伤，对恋人的爱情呢，有一种想要倾吐却又不愿意让对方察觉到自己内心波澜这样的一种感觉，于是呢只能寄托自己的思念之情，并且说希望自己爱的人有一天可以通过心灵感应去感受到自己的情感。所以在跟云去吐露自己的心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完全的听得出来那种非常非常发自内心的急切，发自内心的忧伤，发自内心的一种暖暖。旋律呢是非常的舒缓柔美的，这首作品呢也是多次在选秀节目当中会被各种各样的朋友进行翻唱，但是许茹芸的版本如今听来还是最经典的版本。好了，我们今天去往的是北领地，作为北领地的首府，达尔文呢被称作是北方门户，是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最集中的城市，充满了当地风情的集市以及各种各样的特色餐厅，热闹的达尔文节、啤酒罐船比赛，还有达尔文杯赛马，都充分展现了当地的热情和自由。前面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个蓝天白云的好天气，我们会想听《如果云知道》，而另外一首作品也很适合今天，各位听好。 In the arms of the angel, fly. 不知道在各位小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刚才呢，我们去到了被称为北方门户的达尔文。白天的达尔文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当地的热情和自由。想象一下，此刻夜幕来临，哇，更加美了。夜幕来临之际，即将迎来丰富夜生活的达尔文，在落日夕阳当中变得更加的宁静，更加的美好。我们乘船在达尔文港去体验日落巡航，然后呢，把户外活动和丰盛的海鲜、自制的甜点以及特色的餐点相结合，哇哦，过瘾，非常的美味，带给你极致的享受。当然，夜幕降临之后呢，你会发现，哇，身边火光亮起，音乐响起 ，Come on， 舞蹈。来自于澳大利亚女歌手 Sia 的 Move Your Body， 这首歌曲呢，其实一开始是收录在她的2016年发行的个人第七张专辑 This is Acting 当中，但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 Mix 版本呢，也是今年新发的一个版本。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的继续的是北领地，北领地很大，还有很多很美的地方，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走到这里。明天节目当中呢，继续开往澳大利亚，感受北领地格外别致的美丽。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泽华和你不见不散。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感受到的是许嵩的新作老古董，拜拜喽。 老古董，你也曾受万日用来追捧，老古董失传之前凭我到深圳州，老别装还是个赝品，老古董。外头日新月异，你的光辉被困在哪？不懂你的脉着之下，嘿，完全不懂。 在时间里前进，唱一首名为《谢谢》的歌，听莫文蔚、林俊杰、姚若龙三位超越言语的相知相惜，等待超越四分之一世纪的超级金曲组合，心领神会。 最深的爱像蓝天，宽容的无边无界。看着我飞越极限，你比我还要喜悦。沿着门的内心世界，你总能够走进里面。眼神能交换的一切，远远超过许多语言。人再好，想也想被宝贝一点。你让我摆脱世俗的虚伪。